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前两天呢，我走大街上，看见一对情侣啊，那儿呛呛起来了，吵起来了。这女孩说着说着，当，狠狠地捶了男朋友一拳头。这女孩能有多大劲儿啊？可是当着满大街的人，这男孩有点面子上下不来，就跟这女孩嚷嚷：“嘿，你打我！哎，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啊！”这女孩啊，毫不犹豫，当，又给他一拳头。这男孩愣了愣，说了：“既然你这么听话，我就饶了你了。”我。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快乐合家欢》，我是韩健。您看，这个男人呐，为了面子是挺不容易的。最近这几天呢，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下班到家的时间是越来越晚。今天他爱人佳佳决定问个明白。 这个确实啊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单位啊最近成立了一个小社团。我呀也加入了。 哦，原来是加入社团了，我还以为你上哪儿疯玩去了呢。你们那社团叫什么呀？ 叫宣泄社。 宣泄社，这什么怪名字呀？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聚在一起宣泄什么呀？ 当然是每个人在家里有多么辛苦，多么不容易，说出自己的心声。还别说，我还真知道了许多新鲜事儿呢。 哎，跟我说说说说。 嗯，听着啊，这周一的时候啊，这小罗说他媳妇儿总埋怨他，说呀，小罗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心，总不愿意讲他媳妇儿爱听的话。 那你会说呀，现在你就把叫我的称呼改改，不要总叫我老婆，换个亲密点的。 亲密点的？什么是亲密点的呀？哎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叫啊？ 嗯，就叫声三个字的那种，我听听。 哦，你要的是这三个字啊？得，老太婆。 这仨字也算是亲密，不过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行的。其实怎么称呼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幸福的在一块儿。妻子知道丈夫过于劳累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给丈夫寻找一些合适的减压放松的方法。黄宏、牛莉沈畅表演的小品《足疗》就反映了这个问题。 老公，你把车停好，我赶快过来。足疗，今天呀、啊、就这儿了。哎，洗脚店里有人吗？ 来啦！ 欢迎光临，请问是做足疗吗？ 对，两位。 好，我马上准备水，稍等。 好的。哎，等等 啊， 不好意思啊。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，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。 嘿嘿，真逗。 老公你快点啊。 来了来了来了。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，是吃喝玩乐讲高档，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，我这丈夫不叫丈夫，我叫副丈夫。乐啥呀，所有男人都一样。 老公、哎、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 我也高兴啊。 大过年呢，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。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，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，就没拉个正经人。 我说你啥意思啊？你 不是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，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？是咋的？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，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。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？ 看面条呢。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。说吧，想吃点啥？ 进来。 哎，在哪儿交钱呢？ 来，老公啊。 嗯、 把它换上。 把。我不是跟你吹，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。 吃啥？ 日本料理呗。我拉过日本客人，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，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。 二位老板里边请。 你看来了没有？ 来来来来，小姐，放上边，放上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，点菜之前先送汤。 老公，你听我跟你说。 说啥呀？喝。先整个水饱，少点点菜省钱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我坐哪儿啊？ 明白了，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，一吃饭男人入座，女人下跪。在咱中国换位，你坐我跪。哎呀，吃的洋餐乐成这模样。我跟你说，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。小姐，勺呢？我先尝尝咸蛋。 哎，别喝，这是洗脚水。 啥玩意儿？ 我今天听你洗脚。 哎呀，那疯了，疯了！现在这女的都疯了。过去两口子一上街，充其量吃顿水饺，那现在改洗脚了。你走，走，回家。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，洗脚、啊、 哎呀老公、啊、现在洗脚啊是时尚，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，洗脚丫子变时尚了。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，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，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，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， 那叫鸡脚。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，净整洋事儿。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？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，但你来尝试尝试嘛。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，我呀，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？ 老板， 嗯，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， 嗯、 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。 不是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，你就让我放松。每天我方向盘一把，安全带一绷，只要一放松，肯定闯红灯。警察一敬礼，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吧，放松 吧。哎呀，老板， 嗯， 您得学会休息。 是，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， 提高了，鸡爪子都叫凤爪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？ 对，这是新的创意。 净新词儿还创意。过去叫老妈，现在叫妈咪，过去叫老爹，现在叫爹地，过去叫损招，现在叫创意。 少废话啊，你不洗我洗，拿钱。 哎呀，说那么白干啥，拿钱，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？来来来来，洗一位多少钱？ 八十。 对对，多少钱？ 八十啊。 洗个破脚八十啊。 哎呀老板，八字儿不是吉利吗？ 还八字儿吉利？你给我写成八字脚，我找谁去？我有内部价没有？ 没有。 有我也不洗，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。走走走，回家。 走啥呀走？ 小姐，开票。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、 啊。谢谢。 你洗啊，我到门口擦车去。我 放下。我说你这干活你活不了了，又咋的呀？ 这水不是方便吗？你再要一盆呗，外边擦辆车十块钱，我省十块钱，你那脚不就七十了吗？ 一点不懂生活。 哎，我问你啥叫生活呀？ 你说啥叫生活？ 生活，生活，生下来就得干活。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？八十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。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，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一头扎进被窝，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，隔着好几层，你让我怎么跟你唠上知音嗑？ 哎呀，唠啥呀？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、真真切切。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，都四十来岁的人了，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？我 说，那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守空。 你守啥空房啊？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？你再说了，我不是忙吗？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。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？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？ 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。 你要羡慕他休闲，你把我休了，你跟他闲去。 越来越俗气。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。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，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，带你去打保龄球啊。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，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，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。实话说出来了吧，没啥了不起的，过不了一块咱就散， 散就散， 散就散。 老板，我票。 别这么叫我啊，我不是老板。 你别介意啊，他是我老公。 没关系，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。 对，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。 哎，越听越不顺耳了。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。 一张票。二位谁洗啊？ 他洗。 他洗。 你洗吧，80块钱洗完脚，洗完你就成贵族了，你。 你不洗啊？我今天就不走了。 你爱走不走？我个出租司机，我还怕等人啊，我呀。 别吵，别吵。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。 不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，小老同志？ 啊？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。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，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，都是老中医，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。 我不是为了让你一块儿洗吗？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儿洗吗？ 一张票怎么一块儿洗啊？ 我一人洗一只，能洗不？啊，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？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。 一人一只，我们确实没洗过。 没洗过，你可以尝试吗？我问你，一个盆里几只脚？ 两只啊， 不就完了吗？这叫加人不加脚，数量也正好，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。一个人也是拉，两个人也是跑，我们是看表，你们是算脚吗？也。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。 谁照顾谁呀？我这脚是43号的，他那是37号的，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。 满脑子计价器。 你算说对了，今天洗洗脚，明天接着跑。 老板，洗哪只啊？ 洗油门这只。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。 小姐，听我的，洗刹车那只。 我的脚听我的，洗油门这只。 洗刹车那只。 洗油门这只。 洗刹车那只。 油门这只。 洗刹车那只。 油门。别吵了。刹车油门是一只。 去踩离合器这只。 我跟你说啊，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合。 哎呀，谁怕谁呀，金盆洗手是不干了，木盆洗脚是要散了。哎呀，你看整。哎呦， 老板，你最近很劳累吧？ 还行。 能调理调理吗？ 能，你看啊，这管心，这管肺，这管肝，这管胃。 小姐，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，冷静的一见生人，他还有点羞涩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 老板。塑料还是有好处的。 有好处，有好处。 老板，一进门你就生气，终于看见笑模样了。 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 老板，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？ 高兴。都说春节晚会难搞，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。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，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。 小姐，我来试试。 对，你轻点还行，要重了我受不了。我，还是你了解我。 还痒吗？ 不痒了，媳妇儿一上手，啥感觉都没有了。 讨厌！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。 老公啊，这一年多你太累了，脚都肿了。 没事儿，个破脚你理的。 你是咱家顶梁柱，你要垮了，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？我今天带你来， 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，享受享受。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？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？ 吃饺子行，洗脚我舍不得。 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，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。 还是老婆疼我呀。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，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。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小何参加的那个宣泄社里啊，他们说的既有妻子带来的烦恼压力，同样呢也有孩子带来的。不信您就来听听小何是怎么说的。 我们那儿那小刘两周前啊，他女儿过三岁生日的时候，这小刘的感受啊是又累又气 啊。过个生日能累成这样气成这样？ 那天小刘特意请了半天假去给他那闺女啊买了个大蛋糕，将近花了是200多块呢。 蛋糕够贵的，应该不错吧？ 哪儿啊，可谁知道他那女儿一口都不吃。 哟，那怎么办呀？ 怎么办？这小刘就开始哄了，说：“哎，孩子啊，你知道吗？这蛋糕可好吃了。这爸爸小时候家里穷，经常挨饿，根本吃不上蛋糕。你现在不知道有多幸福了。” 可不嘛，那时候可不就这样吗？ 结果他女儿说了：“爸爸，您是因为没有饭吃才到我们家来的吗？” 其实这句话应该算是童言无忌了。有着乖巧的孩子，再有一位贤惠的妻子，那么这位丈夫可以说是很幸福了。要是家里有一位比较厉害的妻子，那这位丈夫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过得挺辛苦的呢？下边一块来欣赏一段情景喜剧《东北一家人》的片段。 整啊整啊整！哎呀哎呀，伟哥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找你半天了。哎，小六这从那个俄罗斯回来了，请咱俩喝酒呢，喝啊！走走走走。 你先去吧，我今天晚上家里有点事儿。 天天家里边有事儿呢。 啊， 这刚结婚几天呢，让媳妇管成这样啊你？ 管我？在家里我说了算。 我也不知道，你也就说说就算了。 啥叫说说就算了呀？ 你看你急了，你看 我跟你说啊，凡事你婷婷嫂子都问我，这在家里她讲民主。 对，我知道你是民，他是主吗？ 你说啥呢？你咋这么磕碜我呢？ 你看你凶啥呀？别装了啊，有本事回家跟你媳妇凶。咋的，我还听说婷婷还给你规定了几条纪律。说这个喝酒不能超过半斤，超过10点，有这事儿吗？ 你别听着别人瞎白乎。 不是，哎，我还听说现在你那个连袜子都得自己洗了。 这哪个王八蛋瞎说的？ 这是你妈跟我说的。 眼睛花看差， 看差了。你妈说那是她亲眼看见的， 我妈那是亲眼看差的。不是自己洗袜子 啊？那 你啊，我得给婷婷洗袜子。你笑啥笑啥笑啥？ 你那还不如洗自己呢呢。你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伟哥。不就一个朱婷婷吗？你说你怕他干啥呀？ 废话，你不怕我， 啊， 我就更不怕。 行了，你可，我跟你说，伟哥，媳妇儿这东西吧，你不能怕，你一怕那就别想抬起头来了。下次他再敢冲你发火，那你上去就给他一个大耳雷子。 怎么想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事到临头吧，碰不上就行了。 完了，嗯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 伟哥， 我跟你说，你肯定中了他的那个镇符咒了。啊，这是我妈告诉我的。 别干，别干。 你这这，你这过去，你。我跟你说，嗯，只要这个当老公的一被媳妇下了这个镇符咒了，嗯，那就完了。永世不得翻身呐，一辈子被老婆踩在脚下。 那咋办呢？ 怎么办？嗯，没关系，他敢给你暗中下这个镇符咒，嗯，咱可以背后给他下降气符，降气符，然后回家之后，他再敢跟你发火，你就一跺脚，嗯，冲他说上一句话。 说啥？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你这句话一说，完了， 完了。 他肯定就以为自己下镇符咒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必然向你坦白交代。一经从他嘴里边说出来，那这个镇符咒就不灵了。 真的呀？ 那以后你咋说就咋是了。 要回家试试。 哎，不是，有了这个降气符，你还着急回啥家呀？你就得故意的晚回去，再喝上点酒，那效果更好。 那为啥呢？ 为啥？酒壮怂人胆呢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喜剧《东北一家人》的片段。这天小何坐电梯上楼的时候啊，听见两位男士的对话，其中一个说了，我们家那孩子还算让我省心，他要求自己不写完作业绝不看电视。这时候另外一位说了，我们家那孩子也挺倔强的，要不帮着他写完作业，他就不让我看电视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来听一首张信哲演唱的《宽容》，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。 凌晨两点半，你还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凌晨两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要找个避风的港湾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是

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。